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呢，小何和佳佳在院子里头打羽毛球，风有点大，这球没法打了。这时候这个佳佳跟小何就说了，我呀非常想念一位明星。 哪明星啊？ 就是谢霆锋。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这佳佳其实也挺幽默的，这风要是停了，他当然得谢谢了。还是继续来听听欢欢上学又闹了什么笑话吧。这样也和体育比赛有关。 老师，真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个呀，是因为我梦到了一场球赛。 这和迟到有关系吗？欢欢，你解释一下。 老师，您不知道，我梦见的球赛进行的异常激烈，他们不分胜负，又进行了加时赛，所以我就迟到了。 这样吧，你让你妈妈给我打一电话，证明一下。 啊？可是这个梦里我妈妈不在场啊，就算在场啊，她也不能跟您通电话。 为什么不能啊？ 我妈她在排球比赛中受了伤。 你们这一家子还真爱体育，不过受伤也是可以打个电话的吧？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我妈她是啦啦队的，她是在比赛中啊喊坏了声带。 这欢欢她妈妈是多喜欢排球啊，竟然把这个声带都给喊坏了。不过还真别说啊，当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吧，咱们中国女排可是取得了5连冠的好成绩。那年头中国女排是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啊，更是中国体育在80年代腾飞的象征。就连相声作品当中也有专门给女排创作的段子。现在咱们一块来听听郝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叫献给女排的诗。 这次我们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呢， 对，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特别高兴。 那两天我们北京就像过年一样 热闹极了 啊，天天晚上放炮仗， 哎， 拿出礼物，叮当， 这是二踢脚， 叮当， 双响， 叮， 这第二响呢？ 臭子儿。 怎么这是 受潮了， 日子多了， 甭管怎么样，反正拿出来把它放了， 放炮上 啊。那两天特别是女排得冠军那天晚上， 怎么着， 大伙都上街游行去了。 哦， 我说这咱们得看看， 是 将来咱们要写节目这都用得着啊， 这是素材啊。 我就上西单了。 哦， 刚到西单八角那儿，我看有一年轻的小伙子 干嘛呢， 夹着两条那个过滤嘴的烟。 哦， 给大伙儿那正发呢。 嗯， 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 高兴。 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 嗯， 好些人拿着这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是， 同志，你看我们也不认识您，我也不会抽烟， 嗯、 不会抽没关系，您抽一根，这是喜烟， 喜烟 啊！我上回娶媳妇时候忘了发烟了，今儿补上得了。您抽， 今天他大方了， 这都是年轻的同志。 是 啊，特别是这次看球啊， 嗯、 有一些个老大爷老大娘非常高兴。 老人有什么反应啊？ 过去这个老年人不大爱看这个体育节目。 对了 啊， 不懂， 里边有很多规章制度看不明白。 是啊， 你看那篮球多好 啊， 他看不懂啊。 是， 看着看着烦了，哎呦，这么些人抢一个球啊， 比赛呢， 这非打起来不可呀、啊、 打不起来， 一人给他们一个不完了吗？ 成拍皮球了呢、嗯、 瞧不懂。可是这回就不然了， 这回 有好多老大爷老大娘看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受感动。 我们街坊有一老大娘啊、 嗯、 今年76岁了， 老人了。 然后那天看球的时候拄着拐棍一边哆哆嗦一边看一边给大伙那讲， 说什么呀？ 他高兴啊， 嗯， 好家伙，感情这要赢个球啊，难着的了的。 哎，真是不容易。 嗯，你瞧瞧 啊， 这些姑娘们呐，都累瘦了。 嗯，真是累瘦了。 哎，等着吧。 嗯， 等他们回来吧。 干嘛呀？ 我好好的，我给他们烙点饼吃。 嗯，要请客。 你不知道啊？ 啊， 你们年轻啊。 是啊。 过去的外国人哪管咱们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啊， 那是歧视咱们。 这话听得多难受啊， 不好听。 这回好了， 嗯， 得冠军了， 胜利了， 咱们赢了。 对， 这话说多来劲。 就是 啊，老大娘这说出咱们中国人的心里话， 发自肺腑之言。 所以说这次女排得了冠军，不仅仅是体坛的一次胜利， 嗯， 关键它是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了， 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这82年又来了， 是啊， 还不知道要取得什么冠军，得什么胜利， 会很多。 为了迎接这些胜利，我做好了准备。 什么准备？ 买了一捆笤帚。 对，买什么？ 笤帚。 买那玩意儿干嘛？ 等将来谁要再得了冠军了，我到那儿汽油点着了，当火把使，游行去我就。 嗯。 啊，用完了往汽车底下一塞，点 就行了。那挺牛的啊！听我告诉你， 嗯， 咱们首都的青年人呢， 嗯， 应该是最讲文明礼貌， 那是应该这样， 要做到热而不狂， 啊， 欢而不乱。 那怎么办呢？ 我出主意 啊！ 为了欢庆胜利 啊， 咱们两个人今天作诗，通过作诗表达咱们激动心情啊！ 你这个同志啊， 啊 就是这一点不太好。 怎么了？ 我批评过你好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不碍事的。 嗯， 怎么了我？ 因为你平常爱说几句诗， 是 一到这节骨眼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了。 咱们作诗，作诗，作诗。我们是这模样吗？刚才 你那意思，倒是别人都做不下来，就你能说两句就嫌你了，是不是？ 要不听咱们换， 干嘛换呢？我告诉你，我特别会作诗， 喜欢做。 嗯， 我特别会作诗。 是、 啊。嗯。哦。 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对，作点。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这么点的做事儿， 嗯，而且是一做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嗯， 做不了。 对，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我做的比谁都多。 那当然了， 嗯， 那是，还吹呢， 嗯， 都做点哪湿了，你还吹呢？ 什么叫做哪湿啊？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尿裤子 啊！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啊是得晒，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懂、 啊。小时候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啊、 一人给一张纸、 哦，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嗯，一大片一大片的，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对对，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那叫什么本事？ 嗯、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啊，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什么题目？ 献给女排的诗， 标题都好 啊。 这样借这个机会 啊，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 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啊， 叫《献给女排的诗》。 开始。 啊， 新诗 开头都得是啊，女排，女排， 嗯， 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啊， 怎么着？ 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那赶紧买去。 商店的同志说， 啊， 做不出来。 对了，时间太紧。 啊， 怎么着？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这很有诗意啊。 公园的同志说， 啊， 不让采。 对了，采花罚款。 啊， 又怎么着？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拉拉队， 加油助威。 外交不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还怎么着？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赶紧去吧。 到现在， 啊， 还没谈恋爱呢。 嗨， 啊，女排。啊， 没对象站着还啊呢，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就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想挺好全没做到，白说了， 这您得原谅我。 嗯， 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是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什么 古体诗？ 要改古体诗了。 嗯，您不知道， 嗯， 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着呢。 是 啊，嗯，好极了。 那我问问， 嗯， 古体诗有作品吗？ 有作品呢。 有啊，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哦，添了一首词。 对， 这样， 嗯， 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儿朗诵朗诵啊？ 可以可以，我给大伙儿念一念啊。 哎， 我看我带着没有， 写稿纸上了。 嗯，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我忘搁哪。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这 哦哦哦哦， 是， 嗯， 不算子啊。 哎，啊，对不对？准备去了吧？ 不是，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张嘴就来啊。 没有啊，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这个？ 那你抬手干嘛？ 我这人就这毛病，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注意听啊， 哎， 梅花迎雪开，香自苦寒来， 巾帼英雄战鳌头，喜讯传天外。 这嗓子还挺漂亮。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好，好不好？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喜欢不喜欢？ 喜欢呢。 想要不想要？ 想要。 给100块钱那个。 对，走。就认钱这位感情。 不是你。 什么叫100啊？ 50。 不要。 30。 不，太贵。 干脆这还有2手，1毛钱你报员去。 您留着吧，您留着一块。 行， 您收着。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 啊。 写好了才来的。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的。 什么叫写好才敢来啊？ 一般不敢来。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对。 这样啊。 嗯。 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什么叫即兴诗？ 我当时在这就出题。 啊。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我明白了。 啊。 你当时就出题。 哎。 我当时就做。 是啊。 我要做不上来呢。 啊。 大伙好寒碜我啊。你缺德不缺德呀？ 不是你行不行？ 我干嘛我不行？我快极了。 快。 你随便出题，当时脑子里咔嚓咔嚓咔嚓这就出诗。 这是机器人。 那现代化都这样。 嗯。 我可出题了，随便出吧。 哎。 都得跟女排有关系啊。 那当然了。 那行，出吧。 女排啊， 嗯， 得了冠军之后， 嗯， 全国妇联， 嗯， 授予他们是全国38红旗手，先进集体标兵的光荣称号。能不能以这个为题做一首诗？ 那我得说一下啊， 嗯， 咱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10几句20句， 长了， 太长了。 嗯， 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4句就完， 短点， 短一点， 可以，可以， 好不好？ 好。 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全国妇联， 嗯， 授予38红旗手的称号。 38红旗手，可以。38啥？ 对， 38妇女节。 嗯，是。 18得8，28得1，16，38得4。 还算账是怎么着？ 算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甭管，作诗。 38， 嗯。 女排载誉而归。 嗯。 38称号无愧。领队教练也有份儿。 嗯。 他俩属于外围。 完了。外围。 什么叫外围呀？ 那是你38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是 啊。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那怎么算呢？是不是？ 我说的。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怎么办？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着领奖。 不行不行不行， 放外围可不行 啊！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啊， 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 这样能不能啊？ 嗯、 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嗯、教练是吧， 教练 教练得献诗一首。 嗯，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就是 你想教练嘛、 嗯、 教练教练呢、 哎、 连教再练呢多难。你看 你叫连教再练呢， 嗯， 就是指导，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 哪那么说的呢？ 教练嘛，不是 教练， 教练特别辛苦。 哎， 得了，就是他了。 嗯，什么呀？ 教练真是辛苦。 你看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什么 呀？一听就明白。嗯， 太深了，那你也说不出来呀。 教练真是辛苦。 嗯， 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 嗯， 别怕队员爱哭。 完了， 谁爱哭了？ 不是，那练球会苦着呢。 啊、 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对， 不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哦，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哦，那时候高兴了。 哎，得练。 好好好， 那就乐了。有意思。 哎，那个女排队里头， 嗯， 有一名主攻手， 啊， 郎平，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郎平 啊， 郎， 我想你就是那，哎，那， 对，郎平是吧？ 可以， 郎平啊， 哎， 嗯，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郎， 郎平是吧？ 哎， 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什么学问？ 郎平啊， 哎， 女排打出威风， 嗯， 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完了，广濑蹦。 嗯，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 嗯， 他接不着球啊。 是， 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得了， 直蹦。完了， 真着急还是？ 回见回见。 哎， 啊，等等，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啊、 队长 啊， 孙进芳同志 啊， 那是个老队员了， 嗯， 今年都26了，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谁？ 孙进芳。 孙进芳， 哎，队长， 队员，老队员， 嗯， 还是队长。 队长 多大岁数了？ 26，都26了。 26是吧？ 啊， 没错吧？这岁数， 你管多大干嘛呀？你 我打听打听。 哎，你过时过时过时。孙进芳， 进芳真是高人。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进芳真是高人， 嗯， 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结婚。哈哈。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体育能强身，体育能健体，体育还能为国争光，长志气。体育，体育，我爱你。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接着跟您一块讨论这个话题啊，还是跟体育有关系。想当年，那是2001年吧，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啊，那就一个热闹，大家都上大街上庆祝去。可是在早年间呢，清朝您甭说申奥了，就参加个比赛那脸都丢尽了，太没面子了。一块儿来听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王爷 啊， 我这洋人可横，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哎，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咱们走着， 走着。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看看我超过你了， 哎， 我慢下来， 哎， 看见我笑了吗？ 哎，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哎，再给杨大爷笑开一点， 三岁口， 你才三岁口呢。 你说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好，骚人， 三，你才骚呢。 你踢我！ 你敢骂我娘了呀？ 啊！ 踢我两脚了， 我这还第三脚。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恩帅吗？ 哎，你咬我！ 踢你怎么着？ 你拽我的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疼死我了！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 哎呀，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哎呀， 你给笑一个！ 哎呀， 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你敢？ 我怎么？ 我是洋人！我 哎呦，哎呦，哎！ 不是， 八爷，八爷，打枪了！ 啊，这就说开始了， 八爷。全跑了， 赶快给我追， 得令嘞。 好，小子追上一个。 对，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 啊， 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羽常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提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好，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追， 追，有你们的了。 啊！ 哎， 好第一名！ 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